上，不必在乎眼泪成两行。天涯的路上，谁陪我乘凉？爱我的人等我在远方。我唱着情歌，一路向远方。就让我望望天，勇敢的去闯。望不断天涯路，望不断苍茫。我才不怕为了理想受的那点伤。我唱着情歌，一路向远方。死也要死在闯荡的路上。望不断天涯路，望不断苍茫。就让月光陪我在路上。 感谢我们的流星雨哥哥送的歌声哈，谢谢你。闯天涯送给大家，然后喜欢的话记得要点赞转发加评论，感谢大头歪哥哥。 我也要坚强，人生本来太多的感伤，不必再让眼泪成两行。天涯的路上，谁陪我乘凉？爱我的人等我在远方。 405每天下午3点钟直播，喜欢下面的可以来我们的频道看下面直播。